相见，推开人海穿越长街，天公赐霁月，如梦里仙衣怒马，回首问尊一眼，除却心痛万般思绪，皆如云烟。是万物失色一瞬间，是风帆未动最贴切，是春